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他俩为你争吵，你还挺乐是吧？ 姐姐们对我好，我当然高兴了。 这话听着好像是有那么一丝幸灾乐祸的味道。岳定堂心想，此人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连岳春晓这么难伺候的人都被哄得团团转，愿意反过来护着他。这要是林父还在，让林叔去混官场，他没准几年真能够步步高升。就是现在放在警察局当警察，以他这种又混又油的资质，的确如鱼得水，也难怪林叔舍不得这份工作。 两个消息，那个自称袁凌波的女人追查不到下落，只知道对方离开巡捕房之后叫了黄包车前往火车站的方向，后来就不知下落了。我已经让人继续搜查，不过很可能不会有结果。 另外一个消息是女佣阿兰的。 阿兰是童养媳，七岁的时候被卖到一户姓沈的人家，十五岁刚成亲不过两个月，丈夫就病死了，自己也生了一场病。夫家人嫌她是个累赘，又不能干活又要吃饭，就将她赶了出去。是杜绵清把她带回去。你认识杜绵清吗？ 杜玉宁的小姑，见过一面但不熟。 没两年，杜绵清嫁人去了无锡生活，把阿兰留在杜家。杜太太见她干活勤快，也不能胡乱说话嚼舌根，就让她去服侍杜玉宁。后来她又跟着杜玉宁来到袁家生活。 那我们现在先去袁家。 今天晚上我有一个酒会，是美国领事馆那边的，我们现在过去，下午还来得及回家换一身衣服。我们的一个老同学林鼎康现在在领事馆任翻译，他应该也会在，正好你也过去跟他叙叙旧。 哎呀，我就不去了吧。 哎，你恐怕没法如愿了。第一，你姐让我给你介绍明月，今晚酒会我也与她说过了，你要是不去回家恐怕不得安宁。第二，你现在虽然暂时摆脱一半嫌疑，但仍不能证明杀杜玉宁的凶手另有其人。巡捕房那边虽然同意保释，但史密斯也交代过，你不能离开我的视线范围太久。 我不懂社交礼仪。 我教你。 我没礼服。 我借你。 我不会说话，怕得罪人你背了锅。 那你可以多吃东西少说话。 我怕我这张脸会引起在场女士的疯狂追捧，令其他男士感到不快。 没关系，我相信我的魅力足以让你消除这种顾虑。作为你的老同学，以及受令姐之托，我真诚建议你去。不仅仅是男女姻缘，这种宴会连你的顶头上司也未必有资格拿到请柬，而你上司的上司是警察局长，也将以出席为荣。这种情况下你能到场，你上司会怎么看你？对你的仕途又会有什么帮助？你是个聪明人，不需要我多说了吧。 林叔揉揉鼻梁，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。两个人一直拖到中午才出门，倒也不是林叔太磨蹭，而是医生过来查房。原本不同意他出院，林叔当着对方的面做了十个俯卧撑，当场震惊医生，勉勉强强才同意他们离开半天，不过还是要求林叔当晚得回医院，这才签下同意书。一路上岳定堂频频瞅着林叔看。 怎么了？我没洗脸啊？扣子没扣好？ 你上学的时候手被花刺扎了都要拿着手帕擦半天，又是用针挑又是涂酒精的，现在连脑袋缝针都能做俯卧撑了。我只是想看看现在这个林叔是不是被人冒名顶替的。 我不这么做医生怎么会同意我出院啊？ 要是偷溜出去，回头我姐到医院一看，又要哭哭啼啼了。最见不得女人的眼泪。 你这样的性格，应该挺受法国女人的喜欢吧？ 林叔总觉得他这句话颇有深意，但他刚才在小汽车上颠簸片刻，就觉得脑袋的确还是有点晕，一时间没有去探究。 还成吧，出国前我姐特意嘱咐我，不能在外边找大洋马，最起码不能带回国，要不然我还得发愁带哪个回来呢。你呢，就没想过娶个外国老婆？ 我是个中国胃，外国菜浅尝辄止就算了，不可能天天吃。别看我三姐和你姐总过不去，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还是挺一致的。快下雪了， 天阴沉沉的，不像大中午，反倒像傍晚。没了阳光，路人也都行色匆匆，大年初二的喜庆只能从四处的张灯结彩和衣裳穿着上体现。林瑶从家里给林叔带来了一身新衣服，原本就是让他过年出门穿的，结果林叔把自己给折腾进了医院，这衣服到现在才穿上。黑云压城城欲摧，员工馆几乎快要被压折了腰，有些年岁的白墙看上去更显阴森，饶是白天也让人心里很不舒服。林叔抬头望向二楼阳台，那里正是杜运宁的房间，也是上次花盆砸下来的地方。自从花盆事件之后，负责看守的巡捕把阳台上的花盆全都撤下来，现在那里光秃秃的，什么也没有，但窗边薄纱飞舞，在楼下也能看见，总给人一种后面还站着一个人的错觉。袁家人还未被获准从小楼里出去，阿兰一死，他们个个精神不振，看上去比前几天更加消瘦憔悴。林叔和岳定堂刚走进去，就感到扑面而来的压抑，连巡捕也待不住，等他们接手，就寻了个借口，出去喝酒了。 我觉得前楼不太干净啊，老爷和夫人的死可能也跟这个有关。 你上次不是这么跟我们说的？ 哎呀，上回啊，我也不晓得会闹得这么凶啊，现在连阿兰都，哎，由不得人不信呐。 怎么个不干净法？ 当初啊，老太爷搬进这宅子的时候就被人劝过。 再早些年，政权频繁更迭，名副其实的天下大乱，那些数得上名号的军阀比比皆是，今日是友，明日可能就是敌，数不上名号的小军阀更是遍地可食。袁秉道原是四川督军刘存厚的手下，刘师是苗头出现，他立马拉了一支人马出走，企图自立山头。好景不长，袁秉道很快又被别的军阀并吞，手下要么被杀，要么转头告知。他还想依附国民政府东山再起，国民政府却瞧不上他，觉得他名声不好，又无兵无权。无奈之下，袁秉道只好带着身家老小来到上海当寓公，所以这栋房子原本就是他作为养老之用，自然精心挑选，无比重视。当时有三处房子供其挑选，但他独独看中了这里，因为老奸巨猾的袁秉道认为，当今世道列强环伺，国弱民弱，恰逢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，中国这片肥沃的土地迟早还会被盯上，不是英美就是日俄，总归还是地处租界的房子要更安全些。这房子的前任主人是个英国人，娶过三任妻子，据说个个都死得蹊跷，当时就有传闻说是英国人杀妻，但无人报案，也没证据，此事就不了了之。后来英国人也死了，被发现时已经抢救不回来，传闻他临死之前形容恐怖，像是看见了什么极为可怕的东西，后来闹鬼之说不胫而走。袁秉道买下宅子之后，此处作为员工馆 十年来平安无事，大家也就逐渐忘记从前的传闻。但老管家还记得，这次接连死了三个人，记忆又一下从脑海深处被他揪了出来，越想越是后怕。凌月二人相视一眼，十年前的旧事儿，别说他们，就是袁家佣人资历年轻一些的，恐怕都不知道。 你们家老太爷那么有钱，什么房子买不到？再大再好的也有，为什么就非要一栋闹鬼的房子呀？ 当时急着入住，正好这房子又够大，老太爷有好几房妻妾，不是这样的房子都安置不下。 袁公馆虽然地段不错，但采光差了点，临街的房子也有些吵。对于袁秉道这种不差钱的主来说，这里绝对不是养老的首选。而且据我所知，袁家举家搬过来的时候，你们老太爷只带着一妻一妾和袁冰一个孩子，来到上海之后十余年也未纳新人，似乎不需要那么大的房子。 哎，老太爷的考量啊，尤其是我等能够智慧的，我也劝过他老人家执意要买下这里，我等啊也只能听从了。 那你们在此居住的十余年前就没有闹过鬼？ 倒是有过几回，当时袁家人口还多，大家也没当回事儿。后来呢，老太爷老太太相继去世，房子逐渐空下来了，这怪事儿啊就越来越多了。 那袁冰他们怎么没想过搬走？ 我家老爷啊花天酒地，一日里倒有半日都不在家，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呀。再说了，后来坐吃山空，除了这宅子也没地方可去了呀。 你对阿兰了解多少？ 阿兰在这个家几乎是个透明人一样的存在，据说当初之所以能够跟在夫人的身边呢，主要也是他不会像其他佣人那样乱嚼舌根子。 那其他人呢？有对他比较了解的吗？ 阿兰不能说话，家中除了我会一些手语，其他人根本就没法跟他交流，更别提了解了。 没有人喜欢他，没有人讨厌他，也没有人在意他。如果不是这次跟命案联系起来，他的一呼一吸生与死都注定掀不起太大的波澜。这样的小人物在这个时代这座城市里比比皆是，毫不出奇。 哎，阿兰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，又或是遗物？ 他出了事之后，巡捕房的长官来过，已经将他平日所用的那些东西都带走了，二位可以去问问啊。 我们先去前楼看看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